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房子的事儿哈。今天呢，将跟大家讲两个案子。我们都知道，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签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我们也知道，房屋买卖合同啊，有一式好几份哈，买方卖方各一份，有时候中介公司手里还会放一份。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两份不一样的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到底以哪份为准呢？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肯定双方啊会各执一词，会产生纠纷，会闹到法院。那么这两份不一样的房屋买卖合同又是如何出现的？后来这个纠纷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先跟大家讲这起案件。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尹博文法官。尹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2016年的某一天呢，王先生、李女士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嗯， 约定呢，王先生以300万元的价格购买一处房屋。 嗯， 合同签订当日呢，王先生向李女士交付了5万元的定金。 嗯，李女士是卖房子的，王先生是买房子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嗯，这个房子大概的，比如说面积啊、大小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面积大小大概是一处。两居室吧，小两居大概，单价大概在4万左右。 那您继续说，交了5万块钱定金之后呢？ 之后呢，李女士呢，以王先生超期支付首付款为由呢，要求和王先生解除合同，但是双方呢，就这个解除合同的事情协商未果，所以呢，王先生就把李女士诉到了法院，要求李女士呢，继续履行合同，并且呢，配合自己办理房屋过户的手续，并于办理过户当日呢交付房屋。 嗯，那李女士怎么就认为这个王先生存在这样的一个超期支付相关的这个钱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是这样，因为李女士手持的房屋买卖合同上呢，对于首付款的支付时间是有明确约定的。 嗯， 所以她就在首付款支付的时间超期之后，以及他们在她所手持的合同上呢，也对于如果超期支付的话，她是有权解除合同的这一点呢，上面是。也是有一个时间是日期的明确约定。 嗯， 他在超期之后呢，立即就向王先生提出了要求解除合同。自此之后呢，他对王先生提出之后，王先生要求和他协商，因为王先生发现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手持的那份合同上根本就没有对于首付款支付的时间的约定，那一项是空白的。所以呢，双方就协商，在这个时候中介公司也到了场。但是经过协商。 李女士还是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坚决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王先生呢支付他违约金。所以呢，王先生见此，所以他就要求就诉到了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就一个要解除合同，我坚决不卖了。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个合同还得继续履行，我还是要买。那这个合同，您刚才不是说吗？买房人、卖房人、中介公司，他们三方是坐在一起签的这么一个合同。 对。 那为什么一个上面就有这个支付首付款的日期，一个上面就没有呢？ 后来呢，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呢，法院曾与中介公司进行过了解。当时呢是一式三份，一份留给中介公司，另外两份呢，一份给王女士，一份给王先生，一份给李女士。后来经过查明呢，是中介公司在卷写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也就是有三份里面至少有一份是空白的，对于首付款支付时间、产权登记时间、房屋交付时间全部都是空白， 全是空白的。 对的。但是呢，李女士的那一份呢，就是都是有具体的约定的时间，时限是多少都写得很清楚。就此呢，法院也跟中介公司提出要求，他向法院提供备案的合同。 这中介公司手里应该有一份是吧？ 对的，对。但是中介公司呢并没有按照法院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他的合同。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有约定日期的那份合同实际上只有一份了。 现在咱们说不好，因为现在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他的那一份，所以并不知道他的那一份到底是有没有日期的约定。 那李女士作为卖房人来讲，她肯定有理啊，说你看我这个合同里面当初就这么约定的，那你们要按照约定给我交钱，那我肯定要解除合同啊。 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法院来说，首先是要查明房屋买卖合同双方所持的是不一致的，所以就要认定到底是以哪份合同为准的问题。而这个中介公司，因为他还是作为第三方，如果他能提供备案合同的话，可能就会以他提供的合同为准，但是他又提供不了，所以法院在这个时候要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涉不涉及具体的首付款支付时间。如果涉及的话，才可能涉及到王先生是否违约的问题。对于整个法院最终的判决都是有影响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所持的合同不一样呢，那如果是以任意一方所持的合同为履行依据呢，都是有失公平的。 对对。 所以在双方均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已就首付款支付的时间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呢，应视为双方对此约定不明确。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双方都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说明自己双方就首付款支付时间已经达成了一致。所以就视为双方对此是约定是不明确的，相当于首付款的时间是不知道到底是具体是什么的一个时限。所以呢，一般呢，按照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适用相关的法律，也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61条的规定呢，合同生效以后，当事人如果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的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但是在本案中呢，可见上述的情况都不适用，因为双方既没有达成补充协议，也无法适用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 那在法庭上，双方对于这个时间、对于这个合同约定不一致这个情况，房屋买卖双方又是怎么说的？他们对于这个就是中介公司有没有誊写上去呀、怎么样？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是这样，因为双方肯定是坚持各自的观点了。王先生肯定说自己的首持的合同就是没有约定。李女士肯定说对首付款时间就是有明确约定的。是这样，在查明的过程中呢，中介公司双方也陈述也认可，就是他在誊抄这个合同的过程中特别急促，因为当时是李女士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办，所以这个合同是在很快的时间内抄写完毕的。而又因为中介公司他在自述自己有很多房屋买卖的这种交易，他已经记不清这一宗交易是否进行了明确，就是是否进行了首付款的明确约定，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那他记不清楚，有没有可能说记一下大概是哪天呢？他也记不住了是吗？ 对对，因为你看他的合同他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他这种对具体的这种约定他也无法，对，他也是记不清了，他也没有说出他的明确意见来。 那双方当时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也没有人比如说录一下音、录一下像什么之类的，也没有。 确实是没有，而且双方也确实没有说各自签完合同以后再互相看一下对方的合同是不是跟自己不一致，或者肯定是中介公司当时也没有再去确 认自己卷写的先写好的一份后来卷写的两份是否三份合同是一致的，这个他肯定也是没有做到。 哦，哎呀，那看来太匆忙太糊涂了这件事情做的。 对对对 啊，哎，那这个在合同上比如双方的签字有没有啊？ 合同上两个人所各持的合同都有双方的签字。 哦，签字是有的。 对对。 哦，明白了。那您继续说，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样子，双方都无法证明说到底具体的这个交首付的日期啊，过户的日期是哪天，那现在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既然他们没有协议补充，也无法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的话，按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呢，这种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呢是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可以随时履行，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是呢，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也就是说到本案中呢，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并确认各自所持的合同约定不一致，此时呢，李女士作为卖方人可以与王先生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时，李女士可以随时要求王先生呢支付他首付款，但是呢应该给王先生必要的准备时间。可是在本案中呢，李女士并没有给王先生必要的准备时间，而是在他自己所持那份合同上就是超过首款支付时间的当日，他就要求与王先生解除合同 当天。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举动呢，按理来说是从法律来说是不妥的。可是这个案子后来呢，双方不是有过协商吗？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双方达成了就是协商了一致就解除合同这个事情，但是就 解除了是吗？ 但是就这个定金是否退还的问题，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呢，王先生认为自己没有对这个解除合同这个意思表示，他认为自己虽然是有过协商，但是不能表明自己是有一个明确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而李女士就觉得呢，自己双方已经就解除合同已经达成了一致，只是就是否退还王先生定金的问题没有协商一致的问题。 那看来双方这争议还挺大。 是这样，在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呢，经过与中介公司的了解，我李女士也曾经要求中介公司呢一个工作人员来作证，就是居间人他们的负责他们房屋销售的李女士那一边的中介人。然后呢，而且呢，中介公司在庭审的过程中呢，也是明确指出王先生在这个后来这个合同双方协商的过程中明确表示了协议解除合同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呢，王先生是有这个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的。那么就他这个定金是否退还的问题呢，王先生 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是他不想买这房了。 对。 哦，王先生不是在诉讼当中说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吗？ 是的，但是这是他诉讼当中的，现在法院要查明的是在诉讼以前双方是否是有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这个情况。首先是李女士要求中介公司的人员作证，然后呢，中介公司本身也承认他这个王先生在确实与李女士进行过协商就解除合同这个问题，而且王先生要求退还定金，同时呢，中介公司也给王先生退还了购房佣金，这也是王先生所要求的。所以呢，鉴于上述这个情况呢，法院认为王先生是具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的。最终认定呢，王先生和李女士是有过协商一致要解除合同，但是就这个退还定金的问题呢，是不在本案中解决的，王先生呢是可以另案解决去诉讼。 那这起案件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房一个就是这个王先生要求的他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嘛。然后同时李女士呢又提出了一个反诉请求，要求解除合同，并且呢支付要求王先生支付违约金，所以也就是围绕着双方的这个诉求与反诉请求来进行争议的解决。 那这起案件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最终的结果就是判决呢双方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 哦，合同就解除了啊，等于说这王先生这房子这也买不成了。 是。 那您觉得这个纠纷之所以会发生，到底问题在哪儿？ 中介公司也有责任，双方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是这样，肯定是在双方签订，像这种房屋买卖呢，在北京市房屋的买卖一般都涉及到很多限购限贷的政策。 对。 所以房屋交易的双方在这种买卖的过程中呢， 首先应该选择一个比如说操作规程相对规范的一个中介公司。 嗯， 比如说这个卷写的问题是不是一致，如果是一个正规的中介公司，至少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而且呢，这个房屋买卖的双方呢，这种交易双方在这种房屋买卖的过程中，也应该对房屋的流程都要非常清楚，也要尽一定的审慎的注意义务。 另外您看啊，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正规的中介公司，相对来说制度比较完善的中介公司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说我手里那一份随随便便就丢了，就找不着了这样的情况。可见这家中介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啊。对，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房屋买卖啊是一件大事儿。 嗯 啊，您看在这个里面说双方草草的就签了这么一个协议啊，也没有仔细的审核的签了字，可见啊双方的确对这个事情似乎看起来挺草率的。 这也是房屋买卖案件中一般可能都会发现存在一个这种问题，房屋买卖的交易双方可能会对房屋的交易流程并不清楚，会对中介公司有一定的依赖心理，所以在房屋交易的过程中，这种买卖双方真的是要自己要对房屋交易的每一个流程都要特别注意，自己要清楚每一步都该做什么，而不是说我就依托于中介公司，所有都交给了中介公司。 这起案件的这个卖房人哈，这个李女士的这个做法，她手里的那份合同不是说有日期的嘛，是吧？ 对， 她日期到了当天就要人家那个买房人立刻去 解除合同， 对，解除合同，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真的就压根不想卖这个房子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这个我追究不了，因为咱们毕竟不是当事人，但是他确实是应该给王先生一定的准备时间，而不是说在期限届满的时候次日马上就说我要求与你解除合同。虽然依据他手上那份合同是依据他自己手上的合同的约定来的，但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他必须要有给对方一定的准备时间，因为经过查明以后双方手持的合同是不一致的。当然在李女士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其实不知道王先生手上的合同与她约定的不一致，王先生看到自己的合同一直是首付款支付时限是没有的，所以他也没有，他可能觉得我自己在就是随时都可以去履行，对，会有这种心态在。 对，所以刚开始当李女士跟王先生说你我要解除合同，王先生肯定会觉得什么情况， 对，就觉得挺吃惊的肯定是，然后双方一协商发现双方怎么拿的合同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李女士还是意见很坚决，就是要求解除合同，而王先生觉得我就是想和你继续这个交易，那双方还是协商未果，无奈所以王先生就要诉至法院来，他想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网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房屋买卖的纠纷。在这个纠纷当中啊，这个买房人被骗子给骗了，产生了很大的损失。后来呢，买房人呢就认为中介存在过错，于是呢把中介告上了法院。那么中介到底应不应该为此来承担责任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起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办公室的侯洪涛法官。侯法官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李先生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公司跟这公司签了一份居间服务合同，经过这个公司居间介绍，与卖房人张先生最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购买楼房一套，合同约定房屋价款总共是100万元，合同签订后